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史莱克六怪中，除了小五茫然地看着唐三以外，其他五人下意识地围成一圈，将唐三围在中央。他们能够感觉到唐三身上正在发生着一种奇异的变化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却能够感受到是好的变化。一圈圈蓝色的波动不断凝实在唐三身体周围，将它渲染成蓝色。唐三双眼之中蓝光吐露，和之前的紫极魔瞳的光芒不同，现在这光芒看上去晶莹剔透，就像是他身体的延伸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唐三从那奇妙的世界中清醒过来时，以为只是过了片刻，可天已经亮了。不知不觉中竟然过去了一夜，身体悄然飘落在地。唐三看着伙伴们关切的目光， 这一次天斗帝国送的这件礼物可实在是太重了。 三哥，这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的？ 走到外面，我演示给你们看。 唐三抱起睡在身旁不远处的小五，小五睁开朦胧的睡眼，看到抱住自己的是唐三，将头向他怀里拱了拱，就又睡了过去。走出木屋，来到外面的院子里，唐三眼中蓝光一闪，那瀚海乾坤罩已经凭空飞起，悬浮在他身前，跟随着他的前行而前行着，竟然不需要用手去掌握。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慕白向他注入魂力没用，但现在我应该是掌握了他的使用方法。如果说楼高前辈铸造的八宝如意软甲是神器的话，那这件东西应该就是神器中的神器。你们看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眼中的蓝光骤然强盛起来，在他眉心的位置，一个闪亮着蓝色三角形的纹路浮现出来，瀚海乾坤罩腾空而起，眨眼间已经上升至五米，在众人吃惊的目光注视下飞速扩大，虚宇之间已经放大了上百倍。蓝光闪烁从天而降，将史莱克七怪全部笼罩在内，周围变成了一片蓝色的世界，但却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外面所有的一切，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三角体罩子将众人笼罩其中。 这是他的第一个妙用，也是他用处最大的功能。形成这个罩子后，就像是一个房间，可以将我们保护在其中。他笼罩了我们之后是隐形状态的，不但能引住我们的身体，也能完全封住我们的气息。有了它，在任何危险的地方只要释放出来都能保护我们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抬起左手一招，蓝光消失，瀚海乾坤罩已经重新回到他手中。唐三左手再次挥出，他又滴溜溜地飞了出去，朝着戴沐白而去。戴沐白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危机，下意识飞速后退，但是他只觉得眼前蓝光一闪，那瀚海乾坤罩骤然放大，已经将他的身体笼罩其中。这一次释放的空间只是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内。令戴沐白吃惊的是，自己的身体在其中根本动弹不得。蓝光闪烁，瀚海乾坤罩再次收回，这次他直接化为一道蓝光，从唐三额头处隐没不见，没入眉心之中。 这是他的第二个作用。第一个技能名叫瀚海护身罩，第二个技能名叫乾坤定神罩，还有第三个技能名叫瀚海狂涛，第四个技能乾坤破魔，都是用来攻击的。我能感觉到这东西的威力很大，而且威力与我的魂力是成正比的。其中消耗魂力最小的就是瀚海护身罩，只需要消耗我一成魂力就可以维持12个时辰，除非敌人能够找到他，还要能攻破他的防御才能伤害到我们。乾坤定神罩能够定住我精神力三倍以下的任何人，却无法伤害到对手。不过我们却可以趁机离开，哪怕是千里之外，瀚海乾坤罩也能回到我身边。至于那两个攻击技能的威力有多大，我也说不好，但应该都不弱，因为任何一个攻击都需要我倾尽全部魂力。但奇怪的是，不论我有多少魂力，都可以发挥出它的攻击，也都要被它吸收所有魂力，只是攻击的威力会随之变化。瀚海狂涛是群体攻击技能，而乾坤破魔则是单体攻击技能。 我靠， 天斗帝国居然有这种好东西。这玩意儿如果算是魂导器的话，确实是神器级别的了。有了这个东西，我们岂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自保的能力了吗？ 再好的东西都有其承受上限。不过有了它，至少我们在野外休息时不需要留人巡逻了。大家都一宿没睡，我看我们今天是走不了了，不如明天再出发吧。 没事，就今天走吧，别耽搁了。大师给我们找了辆大马车，大家在车上休息就是了。我们都是魂师，还缺这一点休息时间吗？ 好，那我们这就出发吧。 马车是大师早已经给他们准备好的，所有需要带着的物品都装入了众人的魂导器之中。前来送行的不只有史莱克学院的老师们，就连宁风致、剑斗罗、古斗罗、唐门的各位长老们也都被大师请了过来。临行前难免是一阵依依惜别，哪怕是大师也对唐三叮嘱再叮嘱，而所有人对他们的叮嘱几乎都是让他们以安全为重。离别总是悲伤的，这一趟更是不知道要去多久。白沉香在爷爷怀中哭了良久，白鹤才将他送到马红俊面前，叮嘱马红俊要好好保护他。马红俊郑重地答应了。而此时的白沉香也顾不得反驳他和爷爷，从小到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出远门。尽管出发前他一直都挺兴奋的，可真的要走了，他心中还是会有不舍。同样流下泪水的还有宁荣荣，看着父亲有些斑驳的鬓发，他在宁风致的劝慰下好不容易才上了马车。马车由四匹健马拉着，宁风致专门派了一名本门弟子做车夫，驾着马车离开了天斗城。目送着马车渐渐远去，宁风致的眼神不禁暗淡了几分，所有人的心也像是跟着史莱克七怪一起离去了。很快马车就出了天斗城西门，顺着官道一直向西而去。大师给唐三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，他们需要乘坐马车一直到大陆西边天斗帝国境内的大海，再改乘船才能抵达此行的目的地，路途极为遥远。按照大师的计算，他们要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可能抵达。马车很宽大，就算是坐十几个人也毫无问题。昨天晚上除了小五和白沉香之外，众人都没有休息。伴随着离别的愁绪渐渐远去，倦意上涌。戴沐白靠在里侧的角落中睡了，朱竹清依偎在他怀中，唐三抱着小五，让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也睡了。宁荣荣抱着奥斯卡的手臂，头枕在他肩膀上。在这三对之中，他们倒是亲密程度最低的。奥斯卡坐在那里显得很老实，靠着宁荣荣的头迷糊了过去。车厢中唯一一个不能睡去的就只有白沉香了，他脑中不断想着很多东西，第一次出门，离家的不安，对亲人的思念，还有些许紧张和兴奋。不过他睡不着可不代表他身边的那位也睡不着。其他人睡觉都很安静，可这位体型庞大的家伙睡过去时却不自觉地发出阵阵鼾声。刚开始的时候白沉香还勉强能够忍受，可这厮的鼾声却越来越响，胖乎乎的身体随着马车的前进而微微摆动着，不断朝他这边靠来。白沉香推了推胖子，将他那颗快要靠在自己肩膀上的头推开，可一会儿的功夫，在如雷的鼾声中他却又靠了过来。白沉香不是没想过换个位置，但车厢内虽大，此时也已没了地方。一共两排宽大的座椅分别在车厢两侧，戴沐白、朱竹清、宁荣荣和奥斯卡在一边。宁荣荣和朱竹清都是半躺在椅子上的，把那边的地方占满了。而他们这边，小五的长腿搭在宽大的椅子上占了不少地方，胖子也没有好好坐着。白沉香如果想换位置，就必须要换到他另一边去才行，他不禁有些后悔了。 我这次和史莱克七怪一起出去，究竟是对是错？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，这唯一一个单身的还是猥琐的胖子。 他也不是没想过和胖子培养感情， 毕竟爷爷已经答应了胖子的提亲。白沉香最听白鹤的话了，可是每当他一看到胖子那一身肥肉时，就什么想法都没有了。此时听着他的鼾声更觉厌恶。正在这时，砰的一声，马车好像是压到了一块小石头，整个车身都跳动了一下。这一颠簸，马红俊那庞大的身体整个朝着白沉香这边压了过来。白沉香支持住胖子的身体，他又不敢大声，以免惊扰到其他人，只能一边支撑住胖子的身体，一边叫他赶快起来。白沉香是一名纯敏系魂师，除了速度和飞行能力之外，其他地方都和普通女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。而马红俊的体重早就超过了200斤，在颠簸的马车中，白沉香都要支持不住了。他还不能躲开，如果他闪开的话，马红俊倒下去会正好压到小五的腿。 这可怎么办才好？ 正在这时，他看到马红俊那胖乎乎的手臂就在自己面前晃动着，心中一动，就那么隔着衣服一口咬上去。马红俊吃痛，顿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从沉睡中醒了过来。看到白沉香推着自己的样子，立刻明白了，赶忙坐好身体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